你知道谁有记忆吗？你曾想过水会真实反映你的情绪吗？简单的一杯水，它隐藏着哪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1988年，法国免疫学家贾克·宾文尼斯特发表一篇研究报告，指出水具有无法稀释的记忆。贾克更进一步将药剂稀释到几乎没有任何药剂分子存留，等同于纯水状态时，再利用它来医治病患，却也能够达到一样的治疗效果。但很可惜的是，当年的实验与论点并没有获得社会认同，贾克因此失去了研究经费。经过20年后，在2008年，曾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法国病理学家吕克·蒙塔尼耶教授提出了支持贾克的理论。他的实验显示，艾滋病毒 DNA 溶液的水分子可以发出特定的电磁信号，这种信号可以复制在不含艾滋病毒的溶液中，这也更证实了水拥有记忆。那我们更进一步推论，如果水有记忆，那早在45亿年之前就存在，并且广覆地球70%的水，它能够超越时间、空间，记录着宇宙间庞大的讯息，这有可能吗？提出量子力学的德国科学家普朗克说过，他研究原子的最后结论是，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心事是一切物质的基础。普朗克认为，宇宙就像一张无形的大电网，全宇宙中的任何一个物质现象，包括水，都可以接收到人的念头所发出的电波，这就是念力的力量。关于意念与物质环境的关系，科学家进行了无数次的实验，发表于1993年前卫期刊杂志的研究报告，美国军方的科学家们首先在受试者的口中采取了 DNA 和组织样本，然后把这个样本带到同一栋楼的另一个房间。即使不在同一个空间内，受试者的情绪变化竟然可以影响着 DNA 收紧与放松形状的反应。接着，科学家更进一步将 DNA 带往480公里远的地方，实验结果还是一致的。DNA 的表现仿佛仍以某种方式与人体相连，这证实了 DNA 能受到人类情绪影响，而且不受时间与距离的限制。另一方面，俄罗斯量子生物学家弗拉迪米尔·帕普宁和彼得·卡里耶夫也曾经做了一个实验，他将组成世界的基本粒子光子随机放在一个试管中，并且放入人类 DNA 样本，结果试管中的光子竟然不再散乱随机排列，而是随着 DNA 的放入呈现出有规则的排序。因此，综合上面三个独立而有趣的实验，你会发现三个实验在诉说同一件事情，在你我体内存在着一种不被现今物理定律所限制的力量，就是人类情绪可以影响 DNA， DNA 又影响着组成世界的光子，也证实了万法是一体，一个生命共同体。我们的意念对这个世界具有直接的影响力。依循科学先驱者的脚步，并且参考日本江本胜博士的水实验方法，华研实验室以水具有记忆的前提作为研究动机， 从2010年开始进行水结晶实验，历经了超过40万次的实验、对照、分析，加上不断更新更适合实验室的方法与仪器，谨慎地将蒸馏原水放入具有隔音效果、不受外界影响的密闭空间里，接触不同的意念、感受，从照片、文字、影像、声音、嗅觉、触觉以及人类复杂的心事进行交叉实验。9年来，我们发现了许多关于意念与水之间的惊人事实。当水看到了各种不同情绪的照片与文字，它的水结晶反映了哪些结果呢？小孩天真无邪的笑脸，让水结晶也跟着微笑了。骨瘦如柴的小孩，水结晶似乎感受到小孩饱受天灾与战争的摧残。赞美为他人也令水结晶表现无比的喜悦。强烈的嫉妒会让水结晶丑恶的分裂。假如让水接触音乐呢？它是否会跟着音乐起舞呢？充满大爱慈悲的歌曲，令水结晶呈现绚丽的人性光辉。一曲轻快的婚礼旋律，水结晶传达了新婚情侣的幸福感觉。水在嗅觉上的表现又是如何呢？艳丽深红的玫瑰花香，水结晶也如实反映，对身体环境有尼古丁污染的香烟味，水结晶也感受到了。如果水接触到物品呢？我们将物品泡入水中，它的结晶反应又有哪些变化呢？香甜苹果的外部，美味葡萄的形状，水结晶都忠实呈现出来。水结晶完美呈现出杨桃的形状，水结晶中心像极太阳花的花蕊，美丽的太阳花与水拥抱，让水结晶也开花了。前面几个实验都证实了水的记忆性，那么水能够真实反映动物与人类的复杂情感吗？这个则是母亲忏悔堕胎的法会，那深藏在内心的对不起，让水结晶显示出哭泣母亲的共鸣。扭曲的水结晶似乎感受到鸡只被屠宰的恐惧与无奈， 水结晶中心出现鸡汁的形状。结晶呈现了类似鸡爪的形状。水结晶实验不仅显示了水能够记忆复杂的情感，而且还有许多令人感动的结果出现。母爱的力量在于母蛙不顾一切危险，奋力踢开泥土，让受困的蝌蚪宝宝回到水中。水结晶似乎也感受到了母蛙着急的眼神。水结晶诉说着妈妈的怀里永远是温暖又安全的。孝子陈心莹于小时候误触高压电，双手受伤遭截肢。他虽然失去双手，而且家境清寒，却仍能肩负一切日常劳作及照顾母亲。感人的孝行让水结晶散发出自信的光辉。美丽的水结晶内非常奇妙地呈现了一个喂食汤匙上有一颗爱心。水结晶呈现了孝子陈心莹努力工作的身影。既然心念能够影响水结晶与细胞的 DNA， 那心念是否也能影响身体的变化呢？经过了9年无数次的测试与实验，华研实验室决定更进一步，将心念的力量运用在治疗疾病当中。 啊，念力，现在科学很重视了。这外国科学家写了一本书《念力的秘密》，里面告诉我们，念力的能量不可思议。这一桩事情，佛在《大小乘经》里面都说过。佛说的话很简单，智心一处，无私不办。啊，那智心一处就是念力嘛。啊，这个地方讲的心就是念头。我们一般凡夫，念力分散掉了。好像光，这灯光，这个光分散掉了，啊，四面八方通照到，各一张纸就产生障碍。如果把这个光集中在一点，它连钢板都能穿透，有这么大的力量，啊，叫极光啊。那个极的面积越小，力量就越大。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只要我们能把念头集中在一点，事出世间事全能办，啊，对自己身心健康。科学家发现了，人身体有病痛，甚至得到很严重的像癌症，不需要治疗自己会好。那怎么好的呢？念力，中国有，外国也有，啊，而是这些人呢，他有很善的念头，他把他自己那个病的念头忘掉了，从来不想自己有什么病，所以带着那些病的细胞啊，自然恢复正常。念力，这些年来，夏威夷土著有一个治病的方法。非常有效果，听说他治好了好几千人。他跟病人不要见面，只要你把病历拿给他看，告诉他病人在什么地方，不需要见面，纵然隔几千里都没关系，他这个意念呢，他能把他病治好。怎么治呢？他想着这个跟佛法讲到的也完全相同啊，想着什么，自他是一体，他跟我是一体，现在我身上哪个部位生病了，我端正心念把我自己治好，对方就好了，不需要用医药，什么都不需要啊，他自己就好了，他 他治好了有几千个病例。我听说这几年日本跟美国很多人在学习，这方法高明啊。那么今天的整个世界的社会会变成这个样子，也就是我们最近这个三四百年来全心全力都注意在科学上，把传统祖宗宗教教的一些老方法丢掉了，所以产生这么多的问题。现在量子力学家来救世了啊，把我们现在这种动乱灾变真因说出来了，是我们自己不善的心行所感的，确确实实是境随心转。身体是我们的最近的一个境界，我们居住的山河大地乃至太空当中的星象都是我们生活环境。念力真正集中到一处啊，像银河里面发生的问题都能解决，都能叫它恢复正常啊，叫它不越轨啊，念力确实是无限的。 用心念来治病，并不是今日才存在的观念。夏威夷的修兰博士运用祖传的河欧波诺波诺疗法，以心念与观想来治疗病人。河欧是导致，波诺波诺是完美，结合起来有使之正确、导正错误的意涵。古时候，夏威夷人认为世上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人们的潜意识不断重播过往的记忆所造成，所以只要重复说着或意念着对不起、请原谅我、谢谢你、我爱你这四句话，就能清除潜意识里的资讯，释放掉那些负能量之后，就可以回到净空的状态里。对此，华严实验室也针对对不起、请原谅我、谢谢你、我爱你、进行了水结晶实验，结果实验证实了这四句话确实拥有修复的功用。而修兰博士所说的清除，也正对应到佛法所说的放下，放下一切妄念就能恢复本能。有了念力治病的基础，华严实验室决定以华人最常念诵代表着健康、快乐、自在以及智慧的阿弥陀佛作为实验方式，让我们来测试看看一个善的念头对于疾病又会产生什么样的改变呢？我们分别请身体罹患不同病症的受试者将水拿回家，并且每天对着水专心一致念着阿弥陀佛，分别比对了十天、二十天、三十天甚至六十天的水结晶效果。 我退休点是在学校教书，那我在民国1985年的时候，那有一天学校同事跟我讲说，哎，你怎么最近变得很瘦很黑了？你是有什么问题了？那我就去检查嘛，检查结果医生说我是甲状腺亢进，所以我就连续吃了9个月的甲状腺亢进的药。 那九个月之后好了，那再接下来就87年的时候，我突然有一天晚上尿不出来，哦，尿色刚刚痛就刚快呢，哦，第二天我去检查，医生说马上办住院，理由是我是急性肾脏发炎。那到90年啊，有一次去做核磁共振的检查，那检查结果医生说，哎，你两边的肾脏功能不是很好哦。我就发现不对劲，我就跑去检查了，结果医生说你已经到了肾衰竭症候群的第四期了，而且是在尾巴了。2006年，那有一个师姐告诉我说，哎，我们金融学的华人实验室有在做血实验，你要不要试试看？说 OK 好啊。一开始的那个想法我没有怀疑，但是我也没有相信，他们就是会提供我水让我带回家，每天就对着这个水念阿弥陀佛佛号念半个小时。我每天念完半个小时之后，我就会开始做记录了。那我继续说，我当时我在念的当中，我的心境是什么？是混乱的还是定？我旁边我周围有没有什么声音出现？这些记录就等于提供那个实验室的人做参考。我这水晶这样的变化是不是有受到外面这些种种因素的影响？他不仅可以看文字哦，他也看你那个东西是怎么回事。所以好像看病历卡3天之后，我就发现，哎，我的水晶很不好，很丑陋，很不好看，有缺口，有这样一块一块缺缺，然后中间那个水的结晶的核心有两颗肾脏的形状出现了。那时候我就很好奇，我说，哎，怎么一回事？怎么有肾脏的情况？那直到后来又看到一张照片，有鱼的相貌出现，我真的鱼的相貌哈，它有两个眼睛的样子，还有嘴巴的样子，那我更惊讶。所以有一次我在想说，奇怪，我怎么会跑出那个鱼的样貌出来呢？哎，所以师姐就跟我在讨论这个问题。后来我就讲，我说啊，是不是因为我小时候，因为我小时候体质就很不好，我妈妈老一代人都讲啊，一安。看不回的波回啊，波回的假咸鱼骨想喝嘛，所以每天我妈妈就会买那个咸鱼骨来滚汤滑家。为了我自己的身体，哦，竟然把一条咸鱼啊活生生给插过去，按把就要插到底，啊，给流开，啊，他就把那肉剥，就当场剥，剥完之后，那就把鱼骨头卖给我。我在想啊，佛经上有讲过一句话，哦，一个人的病都是杀业造成的，我想说他为何杀？想到这个问题，我就跟那个师姐讨论，我说为什么我对水那个阿弥陀佛我结晶会那么漂亮，那为什么我身体没有跟着这样很明显的改善？哦，那师姐说，请问你对水有祝福，有感谢他，有爱他，可是你对肾脏有这样祝福他感谢他吗？我说，哦，对哦，我就是就奇怪，对，我都从来没有跟我这样讲过这样的对话。从那时开始，我就每天开始对我这样讲半个小时的话，说我很对不起你，我没有好好照顾你让你生病了，请你原谅我，那谢谢你这70年来陪我呢一起为众生服务，那然后呢你今天出现这个病灶，那我懂得去反省我自己的行为，修正我的想法，谢谢你，我爱你，我希望你能够找个康复。那我对话大概一个礼拜，我发现，哎，好像一个礼拜哦，我就好像有点不一样了。我就觉得，哎，好像我这个礼拜来的精神跟体力比前阵子好多了。其实我们意念很重要，我们念的很重要。你要他好，他就好。哦，如果你念头比较差一点，他马上就思念在你的身上。其实哈，病苦是真的很苦啦。当你处于病重时，真的是无助了。那但是既然已经病了，你就面对它，所以就套用刚刚邱良博士讲的：“对不起，请原谅我，谢谢你，我爱你。”好，让我们整个人能够道歉、忏悔、转化、原谅、宽恕。那我想可以这样做，我想一定会有效果。对我们自己的身体有帮助，那如果你因为这样呢让你的身体好起来，你更可以以这种方式去帮助更多人。 他本来是就是很好，就是比较活泼，然后体育能力体育很好的小朋友，哎、啊，就突然间变成说他跑步跑跑人会不舒服，然后全身就是觉得没有力气酸痛，然后就是因为这样，我们带他去成大挂门诊，然后去门诊抽血的时候，医生就说：“哇，你这小朋友指数都太严重，血红素剩10点多，然后很多指数都不正常，太危险了，要进普通病房。”然后之后就说：“不行，这个太严重，要进去江湖病房。”当然会不能接受，我想说：“哎，我的小孩很健康，怎么会进去加护病房？”对我来讲当然是不能接受，他也是很恐惧啊。之后再肾切片确定他是红斑性狼疮，然后肾炎已经第4、第5期，然后医生就第3天就帮他洗肾了。医生说如果这3天没度过可能就很危险，因为他那天肝心脏整个功能几乎都衰退，很危险的。 我是看到，因为在插管前我就看到妈妈哭得很伤心，然后我就觉得我要坚强，我要坚强起来，我要活着，才能照顾妈妈。她长大之后才能照顾妈妈。她 那时候就跟我说，她就用尽她的力气跟我说：“妈妈，我告诉你，我一定会活着出来的。” 水结晶，水结晶应该很，也不知道长怎样，然后就是想看看自己是不是有，就是会不会念出漂亮的结晶，就是想看看，但是就有点挑战自己这样。通常都是睡觉前，因为那个时候心比较平静，然后就是念着念着，有时候就睡着，然后睡醒再继续念。一开始也没有那么相信，然后就是知道自己念念一念之后，就觉得心里好像有平静下来，越念越觉得自己有心安的感觉。 有一个结晶是最里面是一个很像人头，然后是微小的，然后后面再一层一层加上去，然后就觉得那个怎么那么不可思议会长那样。然后还有一个是爱心形状的，又那么漂亮。去年9月的时候复学的，学校最近有园游会啊，然后还有什么音乐合唱比赛，我都有顺利的参加完成。我这种生那个很严重的病，我都想要努力的活在这世界，让自己心比较保持着开朗，快乐的过每一天那样子。 104年嘛，就2月18号，除夕那一天年夜饭吃完的，然后就在洗澡，结果我听到砰一声，他就吓一跳，赶快跑进去看，他已经倒在地上。有照断层，说已经脑部有出血了。那个医生说已经那个血快要淹到那个脑干，他说医生是说叫我们放弃，因为淹到脑干下去就是已经就往生没救了。那如果你们要救的话，就是现在要赶快开刀。那后来就那天就跟我们讲，可能就看今晚啦，如果说他能够度过危险期的话就还好，如果没有就是这样子啊。那我们就说好，结果还好，还蛮稳定的。住院的时候他是右手右脚都是没有力的，而且他也不认识人，而且还插了鼻胃管，全身都软趴趴的。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有听老和尚说那个水实验的事，然后他就讲说这个可以证明我们的念力啊。那我当初想说，可以让弟弟试试看，这个水实验到底他现在在想什么？因为我弟弟像中风嘛，然后他的意念是在思考什么，我们都不清楚。然后我想说啊，试试看，来让他做个实验，这样子，看他的思绪是不是正能量。我弟都是躺在床上这样看，因为这样子让他注意力久一点。哎呀，因为水实验的时候，他都只固定练半个小时。 复健老师啦，还有那个医生啦，他就叫我们说要让他多听音乐啦，多滑手机啊，可是他都没有兴趣。那我们是学佛的人，还要只能叫他念，他念佛他也不接受。那我觉得应该是念佛有给他一些进步的空间， 因为我觉得这个佛法可以安定人心呐、啊，因为他有念佛，情绪会比较好。他现在渐渐有意识了嘛，有自我的意识，所以有时候你逼迫他做什么事，他反而会生气。那你念佛的时候，我们就说：“哎呀，你是菩萨呢，你怎么可以生气？”那他就会比较平稳，就会笑笑的，然后就会做我们要求他做的事情，这样。 是进步很多了，因为他像走路啊，他可以爬楼梯了嘛，吼，然后走路也走得比较远的，也比较有力气。那像讲话方面是比较不行，可是我觉得他的认知能力有进步，因为我们的念力会改变我们的行为嘛。那你如果是正能量的东西，散发出来的行为言语当然都是好的啊，当然会改变我们。那我就觉得，如果你的细胞都是好的，身体应该会好。 清净的心念让内心恢复平静和谐，没有冲突，没有对立，身体自然健康，周边的环境也自然恢复清新翠绿。这是我们生命的本来面目，大自然的规律，一片祥和，一片生机。而不仅仅是个人，我们每一个念头也影响着宇宙万物。面对着地球日益剧烈的极端气候与战争，这些苦难难道不是人类自己召唤的吗？所以，培养善良的念头是我们这个时代共同的使命。但善良的心念又该如何建立呢？由圣贤的教导开始中得知，落实伦理、道德、因果、宗教教育是最好的办法，而宗教教育尤其重要。 Religious education is important, and it's important from and since the primary school because it's occasion to open our mind and to live in tolerance and accepting differences. The part about education was really important because education can be the future of a better world. I think it's really important that we have this religious education in schools so people could more understand other religions and to eradicate these misconceptions that exist in the minds of children and adults. Even if you believe in one religion or another religion, it's all about the same. And whenever you feel that you have faith in something, you give all your love to that thing. And then it creates a vibration, a connection with something that is regarding always with love. So it doesn't matter if it's Islam, Buddhism, Confucianism, Hinduism, whatever. It's just all about giving love to one big being and to everyone else. So yeah. 在这个祭祖大典整个过程中呢，就是让我感觉到心灵非常的震撼，然后有一种心灵回归的感觉，就是我们缅怀自己的祖先，然后在今后的日子呢，就是我们又要更加的去孝敬我们的这个长辈，然后把这个尊老爱幼的精神呢也是传递给就是身边的每一个人，然后这样的我们的这个世界会更加的和谐。 宗教的力量带来人心的和谐，在不同宗教的教义中都是以爱为核心，我们都可以看见圣贤们不断传递平和爱的意念。伟大圣贤们皆希望人类可以用这些光明正向的思维来转变错误狭隘的思考。 促进团结呢，建立和平呢，都是我们宗教，我们这些信徒都是我们的责任。 所以佛教就是讲我们苦的来源就是我们的贪嗔痴，我们的自己的这个欲望贪欲啊。 我们的生活是效是基督的，我们不是空有其名，有基督这个名号，而是真的有基督的精神。那当我们真正有这样子的精神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更好地活出敬天爱人的生活来。 His followers are to be humble and respectful others. Jesus advocated peace and reconciliation with God and also with fellow men. We believe in the concept of Vasudeva Kutumbakam. Vasudeva Kutumbakam means the whole world, all the living beings, is one family. 古兰经黄庭章254页，他说你们要即时行善，别等到盖棺定论，意思就是我们人活着的时候要赶快行善，赶快去做好事。 You ask yourself what it is that you are going to say to your new nation. What Moses said, his first speech was, you shall teach your children. Take care of your children. Pass down the tradition to your children. God forgives everybody. So when you forgive somebody,God is there. Where there is forgiveness, there is God Himself. Sang shan luo shui, shui shan li wan lu er bu zhen. 这指的就是我们修道人要学习水一般。 Study not only their own religion, study other religions, you'll be amazed.All religions have got good things in it. All religions have got the same thing almost. 教育，怀抱着不求回报爱的意念，小至我们的细胞、身体、心灵，大至周围的人事物以及地球母亲，皆会因为你的一念之善而越来越健康，越来越美好。改变自我的心念，就能影响整个世界，因为爱就是整个宇宙里面最有影响力的存在。